南昌县人权对策协会17号发表了白皮书。白皮书指出，今天在南昌县有地狱韩国一词广为流行，其意思是地狱般的世道，还有民间对朴槿惠丽洁集团的怨恨和诅咒日益增大。白皮书详细的揭露朴槿惠集团的弥天大罪，说他把整个南昌县变成一个民不聊生的活地狱和荒凉的人权坟墓。白皮书指出，在朝鲜，人民群众成为一切的主人，一切都为人民群众服务，人民的一切梦想在朝鲜劳动党的阳光雨露下都变成现实，朴槿惠集团根本无法仿效像我国这样的人民乐园。南朝鲜人民要摆脱出那地狱般的生活，就必须打倒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吮吸人民鲜血的朴槿惠丽洁集团，推翻腐败透顶的剥削制度，建立一个人民的新社会。